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歡迎大家收聽南風窗。今天呢是9月26號星期六的晚上，在這裡呢有爆石啦和唐水，我們當中大家好。 Hello。 喂，今天我們飛起阿 Sam 啦，就是因為時間緊迫，因為呢聽日就是中秋節啦，那我們呢希望可以盡快錄完這集節目呢，那我們聽晚呢就可以跟家人呢同中秋，即、就是在中秋節就食長啲飯，唔使咁趕。喂，通常在中秋節搞咩呀？ 做咩搞呢度？咁啱今次今年係星期日先有假放㗎嘛，平時咪返工照樣就食呀。饼啊，食饭咁最多。 你唔觉得，尤其是即系依五年嚟啊，即系喺澳洲过中秋节系特别有香港气氛嘅咩？又或者有即系譬如话传统嘅中秋节气氛嘅咩？ 例如点样咧？ 例如你会去啲普通嘅超级市场，我讲紧系西人嘅超级市场，唔系唐人超级市场，系有月饼卖嘅。 哦，都唔系隔单嘅。我谂唔系间间嘅，我谂 唔系间间，唔系间间，都系即系指定一两间嘅，譬如都要大型嘅超级市场咧，里边先有月饼卖嘅，咁都几威水噶。嗰阵时我最记得，即系可能一年前都见到咧，即系喺醒嗰间嘅 cos 都有啊，见到曾志伟噶。 曾志伟，你讲系讲过啊？ 系奇话嚟。係嘅，梗係啦，梗係啦。咁同埋即係你見到係，而尤其是而家即係我講雪梨啦，我唔知道其他嘅澳洲城市啦。即係而家嗰啲唐人鋪頭開到，即係每一個 suburb 都起碼有一間多個，差唔多同七仔差唔多啦嘅時候，你佢間間都賣月餅賣到成行成辣㗎啦。 我相信 City of Sydney 都會有啲嘢慶祝㗎嘛，行街㗎嘛嗰度。 係往年都有嘅，今年我見到係賣月餅，但哇都係唔即係依排我睇返啲市價呢，喂你咩盒皮一盒即係美心嘅月餅下，我講緊係正傳統香港正貨啦，唔係高仿啦，喂喺雪梨賣都成50多蚊盒喎。喂，講緊雙黃嘅喎，大佬，你即係當然啦，你澳水低啫，都成250蚊一盒，即係雙黃嘅，都唔係好捨得買，所以算啦，我都係買盒冰皮月餅，同屋企人一分四塊，每人食一塊算啦。 佢哋比較傾向用 Moon Festival 呢度，因為呢度係春天。 係啊，即係咪冇嘅？中秋節都係同屋企人過啫。咁 anyway 嚇，講下即係講即係講翻啲香港嘢啊嘛。咁 anyway 我哋講下啲澳洲嘢先啦。喂，我哋依個嘅新嘅首相上任冇耐，睇嚟唔錯喎。 肯定民望就係暫時 OK 啦。咁做嘢就有啲新嘅 agenda 推出啦，但係做成點就當然未知啦，只係一個禮拜。 但是起碼好似一個新嘅氣象喎，但我諗我哋上個禮 好奇怪，新嘅好似大選咗，大選完畢咗咁嘅感覺。 唔係，哇，簡直係好似咧第二個天空咁樣喎。因為我諗我哋上個禮拜都同阿蘇都傾過，我記得都聽過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個民望已經佢由一開始上場已經大逆轉啦，已經連勝，跟住同埋70%+ 對20%+，而家工黨節節敗退喎。 系 啊， 我见阿 Bill Shorten 咧，即系工党嗰个党魁咧，都冇乜声出，因为即系我谂最大嘅敌人真系 Malcolm Turnbull 啊，咁而家真系食正佢。咁佢上場呢，咁佢雖然之前都講過話啊，佢上場呢佢就喺自由黨呢個嘅 policy 裏面呢，佢唔會話即係唔會話有好大嘅改變，佢都會沿用住即係原有嘅，即係由 Tony Abbott 落嚟嘅一啲 policy， 佢都唔會轉嘅。但係呢佢都，我見佢都其實即係手起刀落呢，都做咗幾樣比較大嘅決定喎。 系啊，系咩？系啲咩？ 咁其中第一个咧就系佢引用咗一条僆仔咧，就去开咗一个新嘅局，即系开咗个新嘅 ministry， 即系叫做我谂类似香港嘅创新科技啦。咁跟住引用咗一个即系僆仔去做呢个 minister， 咁呢个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啦。第二个就系佢咧就揾咗一个女人，一个肥女人咧去做一个 defence minister， 即系我谂仲用一个女嘅。即系 minister 咧，去做一个嘅国防部长咧，都我觉得都系一个非常之大胆嘅尝试啦。咁第三个就系咧，佢动用咗即系$100 million嘅呢个嘅钱咧，系去打击呢个嘅家庭暴力。即系我谂喺女权或者系照顾女性嘅呢个群体当中咧，佢出咗好多力。 冇错啦，咁佢嘅内阁成员都系大幅增加咗女性，有成五个而家。 我觉得咧，其实佢而家佢做依每一样嘢，譬如话依四个咁嘅 action 咧，佢每一样嘢基本上都系针住呢个 Tony Abbott， 或者系同 Tony Abbott 对着干嘅。即系你见到，即系我哋之前都透露过少少啦，即系 Tony Abbott， 譬如话佢对女性嗰、那个、那个态度咧，唔会话太过唔系话100% 嘅尊重啦。OK， 即系佢会有啲戏言嘅情况咧，好多时。咁但系又另一边厢，佢对譬如话对 renewable energy， 佢Tony Abbott嘅抗拒啦，但系你见到而家Malcolm Turnbull 咧，佢即系一上场咧就去开始去睇翻，或者系去宽松翻对呢个嘅风力发电或者呢啲嘅renewable energy， 佢去开始即系政府去重新嘅去睇翻啦，跟住又见到即系佢又去用一啲嘅女性去做一个比较，譬如国防部长平时一啲即系可男性化嘅一啲嘅 role 又会担当俾女人用啦，跟住。由另一邊商又擺好多錢落去，即係去，我唔可以話討好女性啦，但係即係保護女性啊，即係去保護一啲家庭暴力受害嘅女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喂，睇個勢，佢好似有好多嘢想做喎，真係會。 係啊，其實佢佢上場之前咧，有幾樣幾個熱點嘅政治上，第一個就係 climate change 仲係講緊啦，咁呢樣又牽涉到 renewable energy 啦，第二個就 gay marriage 啦，咁其實佢呢兩樣嘢佢都唔係點喐得住嘅，主要嚟講佢起碼佢唔可以大幅咁喐 renewable energy， 佢叫放鬆咗少少啦，咁變咗佢要喺呢個黨內團結，即係佢唔可以大喐嗰啲 climate change 啊 gay marriage 呢啲咁嘅 policy， 之餘佢又要有新嘅 idea 推出，咁我覺得佢揀咗女性呢樣嘢咧，係一個好聰明嘅選擇。首先第一就係基本上你針對女權或者係女性嘅，係啦，你尊重女性 ，promote 女性嘅地位咧，呢樣首先係已經係 贏啦， 佢半個嘅 market， 五成嘅 market 啦，如果站在市場學上講，咁你爭取到女性嘅選票，咁已經係贏咗一大半啦。咁同埋佢，如果佢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又同 Labour level 咗咯。佢即係 Bill Shorten 就即刻俾佢打低咗咯，因為 Bill Shorten 即係 Labour 嗰個 advantage 冇咗啦，即刻。咁同埋你冇得反對啦呢樣嘢。你 domestic violence， 你尊重女性，佢甚至話係令到 disrespect woman 係 make 係要。呢樣嘢係變成一樣 un-Australian 嘅，一個移風易俗，要改變澳洲人嘅文化。呢樣嘢係冇得反對嘅。咁其實我幾有趣，我覺得佢會唔會連消帶打埋呢個穆斯林咧？你覺得？ 哇！ 會唔會有關係？ 唔會。咁你見到Tony Abbott 佢咁嚇力抗呢個嘅穆斯林嚇，佢或者係佢之前我哋都之前都講過幾集，佢做啲好奇怪嘅嘢，去譬如話去諗住揾班友喺個墨爾本嘅市區裏邊喺度查 visa 咁樣，又成即係搞呢搞路咁樣。我相信即係喺短時間裏邊，我諗Malcolm 都唔會挑起條筋做呢啲嘢嘅。 因為其實穆斯林最大嘅問題其實就係對待女性啫嘛。呢樣嘢係穆斯林文化本身最大嘅問題嚟㗎嘛。 係。咦，睇個勢有咁又有啲機喎，有 即係唔知會唔會有暗著喺後面啦，我就唔知啦，你哋要睇落先知啦。 咁我最开心咧，呢个礼拜诶，虽然话咁多啊，譬如话咁多啊改变咁样，我都未够兴奋。我最兴奋就系见到 Joe Hockey 走咯，即系呢个咁嘅肥佬，即系我谂。 我系佢个区嘅。 啊，系咩？ 佢走都唔知边个出嚟选咧？ 系、啊、 可能有得选下。 作为一个财长，我都未见过一个咁废嘅。你话我话，即系当然啦。Scott Morrison 呢个新任嘅财长财神爷，究竟可以有系咪有呢个能力咧？去面对澳洲呢个咁大嘅呢个嘅即系经济难关咧？即系我都有待观察噶。起码咧，即系一个好嘅新气象，因为咧，起码 Joe Hockey 唔使喺度即系阻住地球转。 Scott Morrison 同埋阿 Malcolm Turnbull 都推出咗个除咗头先讲嗰样，仲推出咗一样嘢嘅，就系嗰个一个市集发展城市嘅愿景啊，即系佢哋会系呢、這个系另一样嘢，系上个礼拜佢哋推出嘅。咁同埋呢个愿景之中会包括埋 address 个 housing affordability 咯。 佢 系 呢样嘢，咁呢样 有啲咩成 搞啊？系 啊，有冇啊？点啊？阻住中国人入嚟啊？ 即系暂时嚟讲都系啲哲学层次嘅，即系我城市系好嘢嚟嘅 ，density 系好嘢，即系要Melbourne 同埋 Sydney 可以住到好多人，咁大家即系一种城市嘅想象咯，明唔明？佢 sell 紧一种就系话，好似其他大城市，譬如 New York 咁，成日都 sell 一种就系话有一种好丰富嘅生活，好密集但系好丰富嘅生活，咁。同時亦都要建造一個好綠化嘅城市出嚟，係啊，咁當然即係講嘅 infrastructure 啊，咩咩咩咩啊嗰啲，但係so far 都係一個願景咯。 係，即我覺得其實而家澳洲人最需要嘅係一個希望咯。咁而我覺得即係暫時嚟講 ，Malcolm Turnbull 同埋即係 Scott Morrison 依個團隊暫時係其實係俾到澳洲人一個希望。好得意㗎，你見佢一上場咧，喂，起碼個澳洲股市咧係升翻啲嘅，即係呢個無可厚非。 喂，希望係絕對係資本主義嘅。核心嚟，系啊，资本主义就系靠希望去 run 嘅啫嘛，成个美国都系咁， 就系俾咗个，我谂系俾咗一个希望，即系俾澳洲人啦。咁我觉得依个希望究竟可以 last 几耐，我拭目以待啦。咁就系令，即系你见到起码佢一上场已经，你见到佢唔系收埋嘅，佢真系拎出。即係拎出有少少貨仔開始可以交下咁樣，咁我都即係尤其是嗱，你問我我相信佢下年咧，無論如何佢都會可能喺即係譬如話同性婚姻嗰方面，佢都會落手啦。以佢咁嘅，即係以佢做事嗰個 efficiency， 我諗大選後佢一定做㗎啦。係 啊，佢會即係我諗佢會喐㗎啦。咁但係我諗佢依一刻，我諗佢最一，我諗佢由 spill 開始，佢已經講緊嘅就係佢最 concern 嘅就係經濟。呢、这個問題，咁佢而家即係我見到佢即係有機會係好落手去喺依方面去動手腳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經濟都係優先嘅，咁起碼係好過即係 Tony Abbott 先啦，起碼即係我覺得佢依方面佢真係喺個最大問題上面動手，而唔係即係講緊 grocery court 咯，大佬。 系， 即系依个嗱，依个就是澳洲啦。咁嗱，香港啊，临近中秋啦。咁其实927、928呢段日子，其实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即系香港嘅人都记得，就系依个嘅雨伞运动啦咁样。咁雨伞运动其实咧，即系转眼间一周年。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呢一年真系觉得真系快到无伦。即系你好似雨伞运动，其实可能好似我。你問翻我，我都好似兩三年前發生嘅事，即係喺依一年裏面咧，其實香港啊，或者唔好無論香港，其實依個世界都其實發生咗好多事。雨傘運動好似已經係好 耐之前嘅事， 好耐之前啊，好冇乜新意啊，同埋好 old news， 即係已經冇乜話題性啦，已經你覺唔覺？ 我覺得好似已經唔關事咁樣啦。 喺 Facebook 度已經係哇冇乜人講啊，或者係你見到係小貓兩三隻講下咁樣。喂，我覺得個慘淡情況仲慘過六四喎。 係啊， 即係話咁雨傘運動，我又唔講太多啦，因為即係我相信我諗呢一兩日咧，香港都可能會有少少悼念活動啦。咁即係呢樣嘢都係可惜嘅，因為雨傘運動已經係成為一個要去悼念嘅一樣嘢啦，即係一個已經死亡咗嘅嘢先，你先會悼念嘅啫，係咪先？係咪即係你？ 系啦，你唔会 咁啊？ 系啦，你唔会去庆祝噶嘛？你冇嘢去庆祝噶嘛？你唔会庆祝个失败噶嘛？你只会去 庆祝失。 即系而家我收到嘅都系一啲悼念活动，咁你悼念都系一啲死咗嘅嘢嘅啫，咁所以 你自己过一年你点睇咧？有冇啲咩睇法？你嘅感受系点？ 灰咯，你问下香港而家最 focus 系咩？冇啊，当然啦，你雨伞运动你系一个原因，你雨伞运动系联系住政改呢样嘢，咁而家政改啊被否决咗啦，喺即系之前几个月之前已经即系被否决咗之后，你而家嘅个香港嘅新嘅生态，你谂下而家近排香港睇咩？香港最而家最睇嘅就系、是、哦元水咯，睇高铁超支咯。跟住又睇下依個嘅最多人講咪話地鐵，即係嚇港鐵唔俾人帶大提琴啊、古箏啊啲咁嘅小嘢咯。 但 係 啲人都唔係好，好似冇乜反應，都唔係好，好似都好似麻木，唔知麻木咗，冇乜反應咧。 麻木咗冇，我諗亦都係嗰樣嘢啦。我哋喺澳洲更加 remote， 更加唔知道香港人嚇感受緊啲咩嘢啦。但係以我哋即係所觀察嘅新聞所見到嘅，都係即係一啲生活上面嘅事咯。即係冇咗嗰種頭先我話即係澳洲人，我需要一個希望。我諗香港人都需要一個希望，但係冇香港人冇呢個希望啊，暫時。 但係雨傘其實係即係天意嚟喎。 係啊， 係一連串嘅偶 一連串嘅巧合。 巧合偶遇事件發引發出嚟 嘅，你而家見到好多多方面嘅討論啊，或者係一啲回顧啊、性啊，或者係檢討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都係我諗你聽翻呢啲嘢唔需要聽我哋啊，你聽即係大香港早晨啊，或者係聽My Radio 啊，大把人去做呢個 review， 或者係即係你譬如話即係熱血嗰班做呢個嘅雨傘失敗錄啊咁樣，即係已經大班人輪住做，所以。即係我諗香港人其實想唔想 review 都係一個問題，可能一個回憶想去忘記， 想去忘記雨傘，雨傘呢樣嘢。 我覺得似係大家想忘記，想唉算啦，用一個新嘅方式去生活，或者你話咁講接受現實。咁當然啦，我自己離曬地喺澳洲，我梗係可以咁講啦，係咪先？ 似乎係真係接受咗喎，接受咗現實喎，我覺得。我覺得 係啦，都唔係唔好嘅。你問我嘅話，咁你唔接受現實，你點可以再尋覓新嘅出路咧？你接受咗依樣嘢係一個失敗咗嘅嘢，咁你先至可以再睇下有啲咩可以搞嘛。咁近排咧就有一個人咧，好得意地咧又講起雨傘運動喎。咁依個人咧就喺澳洲講起雨傘運動喎。依個人咧就係阿 Carry 啦。近排 Carry 嚟咗去， 你同我都熟㗎，你咁親暱嘅你稱呼啦佢。 你估我講邊個 carry 啊？ 你講邊個 carry 啊？ 好明顯唔係吳雨霏啦，係咪先？好明顯就係我哋嘅 carry 林青啦，林鄭月娥司長啦嚇。咁、基本上原來咧，佢即係9月13號到9月17號啊，十七十八號依段日子咧就嚟咗澳洲。咁其實我哋咧即係本台嘅呢個嘅港珠澳咧都已經我諗有提及佢噶啦。OK， 咁如果你大家想聽下即係港珠澳嘅睇法咧，都可以聽翻港珠澳嗰一集林鄭嚟託嗰集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對林鄭嚟澳洲訪澳咧都有啲睇法嘅。 讲嚟听下， 点解我会知道林郑嚟呢？咁其实咧就系近排Facebook 咧，我啲澳洲嗰啲 friend 咧就 post 咗有个即系澳洲有个大型商场咧，咁佢有个香港嘅展览，咁样佢就展即系陈列咗好多即系好 represent 到香港嘅一啲嘅好细嘅装饰啫，即系你嗰啲街景咧， 多 house 嗰啲 嘅，系啊系啊，即系嗰啲以前嗰啲庙街啊、街景啊，或者系好多好特别嘅、好港式嘅。一啲嘅佢即係英文叫做 miniature 啦，即係譬如話麗瓊大茶樓啊，嗰啲霓虹燈管啊，跟住又見到即係嗰啲電車路啊、城啊，即係有啲好靚嘅一啲嘅 setting 咧，就喺一個澳洲嘅一個大型商場度做一個展覽咁樣。咁咧有即係其實係一個禮拜展覽嚟嘅，咁其實咧係好多人睇，同埋即係因為整得真係好靚，咁好多人咧喺個網上面咧都即係都讚不絕口。咁我就留意咗呢件事呢段嘢。 咁因為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因為咧喺好多人喺下邊咧就講緊，其實話哇，你諗下香港其實係 sell 緊，其實香港依、這個就係香港咯，依啲就係香港文化或者依啲香港特色咯。咁但係好多人喺 Facebook 就講緊，其實但係而家真正嘅香港就係想滅絕曬依啲咁嘅文化咯。即係你同一時間你想 sell 香港係一個咁即係有咁特別嘅特色嘅嘢時候，你另一邊商政府做緊嘢就係剝削，即係不斷咁蠶食緊香港而家有獨嘅獨特文化，即係或者係減退緊依啲香港嘅獨特文氣息咁樣咯。譬如話好似電車咁樣 ，OK， 即係你喺個澳洲嘅地方度，你就識哇香港哇好特別啊，好傳統，好有啲好傳統嘅交通工具電車咁樣。你另一邊商你香港要即系会有一扎人就话哦，整咗电车佢咧，都因为都冇人用得又慢咁样，即系好 contradicting 咯。咁我见到依个 event， 我就知道，咦，原来林郑就系依段时间就嚟香港，就系、是、promote 香港，想同澳洲签约嘅即系 free trade agreement 咁样。 都过嚟系行开下咁嘅啫，系嘛？ 唔系啊， 射下王咁嘅啫，系嘛？ 嗱，我有 friend 就喺依度做 Hong Kong House 嘅，咁我唔讲太多，费事爆佢出嚟啦。咁但系即系佢就话，喂，林郑即系嚟澳洲呢段時間咧，真係好忙，因為佢真係見去，即係佢係去咗 Canberra 啦，佢去咗 Melbourne 啦，佢又去咗 Sydney 啦。咁基本上佢依幾日，佢基本上都係去有唔同嘅嘢做啦。咁一來就係、是、譬如話見，我好得意喎，佢見啲 federal 嗰啲官嘅時候，我都問佢喂。我哋啲 spill 咗未啊？我哋佢見嗰班人可能已經唔 join relevant 噶咯，可能遲幾日又轉鬼曬咯。咁但係都 OK 嘅，起碼佢見嗰班人就係、是、我諗係 promote 香港啦。咁我覺得阿林鄭 promote 香港咧，佢好特別啊，佢 promote 得。咁佢就話一樣嘢，佢就話咧，佢就去鼓勵澳洲咧，去透過香港咧，去食即係透過香港作為一個嘅中樞點啊，即係作為一個 connector。佢話咧，佢想 present 香港就係一個 connector， 就係咧透過香港咧去連接住大陸依個咁大嘅市場。OK， 咁好正常嘅。咁你香港永遠都喺外國嚟講都係好多國家都係想透過香港依個港口嚇、啊、去進入依個大陸依個咁無緣無盡嘅市場啦咁樣。咁我明白阿林鄭佢依個講法嘅。咁但係咧，佢去present 一樣嘢時咧，佢好得意。佢將香港咧，我會形容咧，佢形容香港成為一個保險套，即係個 condom。點解咁講咧？佢話咧， 佢講咩？ 澳洲啲人就話啦，啊，佢哋會擔心大陸嘅經濟，或者佢擔心譬如話之前依幾個月嚟嚇、啊，即係大陸嘅依個咁大嘅波動，令到即係依個嘅全球嘅經濟受到咁大嘅衝擊，咁佢都好擔，即係佢啲人擔心澳洲同中國咧簽約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咧會有好大影響。佢話啊唔使驚，佢話咧阿林鄭話唔使驚，佢話咧因為咧。香港咧又係一個即係好有即係一個好強健嘅金融體系。佢哋咧話香港咧係有依個嘅好強勁嘅一國兩制嘅依個咁嘅 system 咧，去受保護住。咁所以咧中澳洲其實係好、okay. 其實好放心地咧，係透過香港依個嘅渠道咧去進入大陸依個市場嘅。咁我個反應就話哇唔係啊話即係嗱 OK。中國咧係好多機會，但係好多危機，但係唔緊要。你透過香港依個咁安全嘅嘅， 但係香港點樣 de-risk？ 點樣 de-risk 中國嘅危機咧？我真係唔明白。 佢去談論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依、這個一開始佢就話一國依、這個一國兩制咧，令到咧即係香港有一個好獨立嘅司法體系。佢咧香港咧係會好 去 respect for contracts 啊，佢好尊重呢啲咁嘅，即係佢哋好香港係好尊重合約，亦都有呢個 free information， 即係佢有一個嘅 資訊自由， 資訊自由嚇、資訊流通自由 ，OK， 又一個用一個常用英語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呢個 one country 即係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呢個 formula 咧，即係呢個嘅一國兩制呢個咁嘅體系咧係令到香港咧係有呢個咁嘅優勢，你可以澳洲可以透過香港咧，即係去尋覓更加多嘅生意business opportunity 同埋呢個嘅 investment opportunity 咁樣。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哇！林鄭你都好叻喎，你要去 sell 香港嘅時候，你就去 sell 一國兩制 ，OK？ 但係就好似我先啱頭先咁講啦，你去 sell 香港嘅時候就係一個畫面，但係其實另一邊雙香港就係、是、香港政府自己就係喺度不斷咁樣去剝削緊依個咁嘅，無論係一國兩制或者司法制度或者係依個嘅資訊自由啊嘢，依啲嘢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你去 sell 就係、是、你即係你去 sell 就係一個畫面，你入邊自己做緊嘅靈就係另一個畫面咁樣咯。 佢冇話香港啲水有重金屬，好好飲，特別好飲。 嗱咁咧，咁佢都有去講咧，究竟香港依排啲人係 focus 緊啲咩？咁點解我咁講咧？就話咧，佢嚟到。到林鄭嚟到澳洲啦，咁佢都有同即係有同一啲喺澳洲嘅嘅第二代啦，即係 邊啲柒頭見佢咧？我想問下，知唔知？ 唔係嘅咩啊咩啊？ 邊啲柒頭？澳洲政府邊啲柒頭去見佢？ 啊，好似 Julie Bishop 都有睇，有同有見佢喎。 Bishop 唔係去咗 New York 咩？ 係咩？咁而家冇 搞 party 啊？有成嘅，可能最近先去。 可能太開心啦，因為拯救咗阿 Tony 一命。佢專登咧，佢都去見咗一班喺即係譬如澳洲嘅係移民咗嚟澳洲嘅香港嘅第二代 ，OK。咁基本上佢就去鼓勵翻即係依班第二代咧，就翻去香港嚇做海歸派。 嗱，呢啲夠離地啊嘛！ 依度就真係嗰班離地 啊！一啲嗱呢夠離地。你翻去揾水啫嘛，大家一齐翻嚟揾，几爽啊咁样。 系啊，佢嗱林郑咧就基本上就同依班第二代讲，佢就话嗱翻嚟香港啊有咁多嘅嘅机会吓，咁咧佢就去仲会去仲 offer 话，即系你系做一年至六年嘅时间都得，即系你可以揾你翻嚟揾工咯，翻嚟揾工你可以做够六年咁样，或者系咁你先翻澳洲咯咁样。咁基本上就 系点解系一至六年咧？ 咁你住七年就系咩噶啦嘛？ 哦，即系嗰啲唔系香港居民嘅，佢意思即系话 系啦，唔系香港，佢系依班系喺澳洲生长、澳洲出生嘅第二代 ，OK， 就叫佢咧就翻香港揾工，咁咧叫佢哋咧就做一年啦，一年至六年啦咁样。咁佢话咧个反应很好好、哦，因为咧啲人担心啲咩咧？佢话原来咧啲人最担心就系香港嘅楼价啫。OK， 香港令人最担心嘅问题咧，原来就系佢楼价啫，唔系其他嘢嘅，唔系元水啦，唔系一国两制啦， 咁佢哋知啊嘛，呢度啲人。 啲人咧都唔系太担心香港楼价嘅，因为咧原来澳洲楼价仲高咁样。即係我第一個反應就話，我知道阿 Sam 咧呢個反應就得個字啦，就係 DIU 佢啦 ，OK。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反應就係話究竟阿林鄭你係其實係想點嘅咧 ？OK， 即係你自己都係香港人，或者你自己都有仔女，你 send 咗去外國讀書。OK， 即係你去鼓勵一班嚇喺澳洲嘅第二代嚇翻嚟去香港，真係好似陳雲咁講，做依個咁嘅離地香港人。OK， 即係個目的真係喺香港度攞水。OK， 但係嗰、那個即係你去鼓勵依班離地香港人。OK， 即係去 promote 香港嘅時候就同香港講，哦，香港冇咩嘢嘅，香港咧最大問題咧即係樓貴嘅啫。咁其實你明唔明先？依個係究竟係林鄭教唆又好，或者係林鄭嘅依個鼓勵又好啊？定還是依個真係班喺澳洲出世嘅第二代香港人，淨係會覺得香港淨係一個地方係我嚟揼水咧？你明唔明先？ 其實都係合理嘅，我覺得佢即係我覺得佢講 好 cash 中咗我哋嗰班人嘅諗法啦， 係 咪？ 係啊，我覺得香港人應該係咁樣諗嘅，即係香港第二代都應該係咁諗嘅，係啊。 喺我嘅認識嘅範疇裏邊，有勁多嘅第二代係咁諗咯，海歸派。 係啊，主要都係關擔心個樓價啫，其他就做咩唔緊要啦，都係金融嗰啲噶啦，係咪先？咁你揾到錢啦，做金融咁咯。 第二個林鄭，我覺得我想去 comment 下嘅就係話咧，佢承認咧上年嘅佔中運動咧係令到依個社會係有分裂嘅，咁咧佢話咧係成為一個即係政府嘅最即係暫時嚟講最大嘅依個嘅要處理嘅問題咁樣，你去present 或者你去介紹香港，或者係你 promote 香港，你想澳洲咧同香港去簽呢啲咁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咧 ，OK， 即係你去 sell 到香港係一個咁一國兩制啊，或者係咁安全嘅一個城市，或者係咁同大陸有依個咁 咁咁大嘅區別嘅一個地方 ，OK， 但係你又會承認咧，依個咁嘅雨傘運動咧係唔係佔領啊？係佢依個佔領運動咧係令到依個嘅社會分裂，而依個社會分裂就係嘅主要原因就係對於一國兩制依個問題咧係產生依個嘅抗拒，或者產生依個嘅疑問。OK， 咁但係你又去同即係依個外國去 promote 就係香港就係依個一國兩制咁強健嘅一個體制咧，係值得信賴嘅。所以我唔知道其實林鄭係咪即係自刮嘴巴，或者係即係經濟上面咧一國兩制就存在嘅。經係啦，政策上面一個兩者咧就有問題嘅，即係我唔係好明佢想佢究竟其實狂唔狂宣數自己，或者狂唔狂宣數其他人咯。 我諗佢就索咗。 即係林鄭今次嚟澳洲啊，個主要原因係OK， 你去立班海歸派啦，你去 promote 香港啦，即係叫多啲澳洲公司，唔需要擔心啊，唔需要擔心中國前景咁，或者中國經濟好似放緩啊，或者中國經濟好動盪啊，或者即係政治影響經濟啊，唔使擔心，因為香港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咧。透過香港咧去接觸大陸呢個咁龐大嘅市場，咁即係林鄭依、這個今次依個 trip 咧，就係、是、去介紹香港作為一個避孕套啦。 咁有避孕套都好嘅，好過唔戴套嘅。咁樣就係、是、即係其實佢 target 嗰啲咩？所謂香港嘅第二代係啲咩人啫？香港移民嘅第二代，即係譬如喺呢度出世啊嗰啲人。 我覺得其實最大原因就係香港冇咗一班譬如話推動經濟嘅生力軍啊嘛。即係你一來你向大陸招手，你話叫大陸班新生代嚇嚟到香港投入唔同嘅行業裏面 ，OK， 咁你咁、你自然地你都會向班喺澳即係喺 即係呢班人起碼即係有一個西方背景咁樣啦。 係啊，起碼識英文， 可以 connect 到香港同埋呢個世界咁樣啦，係咪即係咁嘅解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都好嘅。你冇聽過之前出過有本書出過叫《Get Laid in Hong Kong》咩？A travel sex guy for the Western nation and white male， 你唔知啊？就係一個 ABC 寫噶嘛，喺美國去，咁 ABC 喺香港係好 popular 嘅，即係好多女圍你嘅，你去蘭桂坊係好搶手嘅。咁你喺度撈唔掂，咪翻去咯。 嗰啲叫香蕉喎、 啊。即係總之係我嘅 advice 就係你撈唔掂咪翻去咯，冇咩其他 advice。 即係香港已經成為一個避孕套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好慘咯。香港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香港人有啲咩嘅希望喺佢哋前面咧咁樣。即係我覺得你去 sell 香港嘅希望就係、是、你係連通大陸呢個嘅站口嚇、啊，而我哋依班七百萬八百萬人就喺依個站口裏邊生活啦。OK， 咁呢班人有啲咩希望咧？咁样就系咁样咯。我哋之前咪讲过话，即系其实即系要评论翻呢个嘅超弦论啊。我哋去讲翻其实一国一制算把啦，或者系即系你去撤除香港直情成为中国嘅一部分咁嘅时候，其实唔需要即系其实啲林郑呢啲嘢呢啲唔需要再嚟去唔同嘅国家去 promote 香港啦，系咪先？你因为其实你只要用住大陆嘅旗号嘅时候，你去边度都可以狐假虎威嘅， 都系当系中国城市噶啦。 系啊，但系又唔系喎，你 trade agreement 嘅，好戆居，觉得你又弹弓手啊！你哋做嘢，有你嚟个香港人，我又唔知佢系咪香港人。 即系经济上嚟讲吓，经济上嚟讲，你就一国两制吓，跟住另外边身，我唔可以话自己系香港人嚟噶，我哋系即系黄皮肤，点会唔系香港人？唔会中国人啊？另外一事，即系好依人格分裂到，或者系精神错乱到一个好恐怖嘅地步。 唔系，同埋你翻去又冇人身安全喎、啊，你而家嗰啲警察咁样，你翻去做嘢，即系其实都长远嚟讲都唔系好妥。我覺得， 喂，你香港嗰海歸派都係覺得就係香港樓價高啫嘛，冇乜特別嘢啊，係咪？即係依樣嘢唔會係佢哋擔心嘅嘢，即係有啲咩事佢哋咪翻嚟澳洲咯。咁今日不如講到呢度啦。 好啊，好啊。 唉，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